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 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大会要求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大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大会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大会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大会同意在党章中明确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大会认为，党的19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党章据此作出相应修改，为我们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重要指引。大会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反映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发展理念、战略布局、战略目标，把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推动全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上来，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大会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会同意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入党章。做出这些充实，对全党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民族团结、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为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祖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大会同意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切实保证人民解放军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充实这些内容，有利于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和重大成果，必须及时体现到党章中，使之转化为全党共同意志和共同遵循。大会同意把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等要求写入党章，把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等内容写入党章，把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党章。充实这些内容，使党的建设目标更加清晰，布局更加完善，有利于全党以更加科学的思路、更加有效的举措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永保党的生机活力。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增强全党党的意识，实现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大会认为，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同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做适当修改十分必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勇于揭露和纠正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广大党员应尽的义务。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是发展党员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实现巡视全覆盖，开展中央单位巡视、市县巡查，是巡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必须加以坚持和发展。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反映了军队改革后的中央军委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现实需要。调整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期限，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增写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和职责任务，明确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责，明确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充实干部选拔条件和要求，调整和充实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部分的相关内容等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成果的集中反映。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有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大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204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乙晓光、丁来航、丁学东、丁薛祥、于伟国、于忠福、万立俊、习近平、马彪、壮祖、马兴瑞、王宁、武警、王军、王勇、王晨、王毅、王小红、王玉普、王政委、回祖、王东明、王东峰、王尔成、王志民、王志刚、王沪宁、王国生、王建军、王建武、王晓东、王晓辉、王家胜、王蒙辉、尤权、车俊、尹力、巴音朝鲁蒙古族、巴特尔蒙古族、艾利庚一明巴海维吾尔族、石泰峰、布小林女蒙古族、卢展公、白春礼满族、吉炳轩、毕景泉 屈青山、朱生岭、刘琦、刘雷、刘鹤、刘世瑜、刘万龙、刘其宝、刘国忠、刘国志、刘金国、刘杰一、刘振利、刘嘉义、刘次贵、刘月军、齐扎拉、藏族、安兆庆、锡伯族、许勤、许佑生、许达哲、许其亮、阮成发、孙志刚、孙金龙、孙少成、孙春兰女、杜家豪、李毅、李希、李斌女、国家机关、李强、李干杰、李小鹏、李凤彪、李玉富、李传广、李继恒、李克强、李作成、李尚福、李国英、李乔明、李小红、李鸿忠、李锦斌、杨学军、杨洁篪、杨振武、杨小杜、肖杰、肖亚庆、吴社周、吴英杰、吴正龙、邱学强、和平解放军、何立峰、英勇、冷荣、汪洋、汪永清、沈金龙、沈晓明、沈月月女、沈德勇、怀进鹏、宋丹、宋涛、宋秀妍女、张军国家机关、张幼霞、张生民、张庆伟、张庆黎、张继南、张国清、张春贤、张晓明、张义炯、陆浩、陈曦、陈武壮祖、陈豪、陈文清、陈吉宁、陈全国、陈求发苗祖、陈宝生、陈润儿、陈敏尔、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哈萨克族、苗维、苗华、苟仲文、范肖俊、林铎、尚红、金壮龙、周强、周亚宁、郑和、郑卫平、郑晓松、孟祥峰、赵乐际、赵克志、赵宗奇、郝鹏、胡和平、胡泽君女、胡春华、贤辉女回族、钟山、信春英女、侯建国、楼琴简、洛桑江村藏族、洛慧宁、秦生祥、袁家军、袁玉柏、袁曙红、聂晨曦、栗战书、钱小千、铁宁女、倪月峰、徐林、徐乐江、徐安祥、高金、郭生坤、郭树清、唐仁健、黄明、黄守红、黄坤明、黄树贤、曹建明、公正、盛斌、雪克莱提扎克尔维吾尔族、鄂静平、陆新社、慎怡琴女白族、彭清华、蒋超良、韩正、韩卫国、韩长富、傅正华、谢福瞻、楼阳生、蔡奇、蔡明照、骆树刚、李火辉、潘立刚、穆红、魏凤和。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172名，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马正武、马伟明、马国强回族、王宁福建、 王永康、王伟忠、王旭东、王秀斌、王军正、王春宁、冯建华、曲木史哈彝族、任学峰、刘宁、刘发庆、刘小凯苗族、严金海藏族、严直禅女、李群、李景浩朝鲜族、杨宁女白族、杨伟、肖英子女壮族、吴强侗族、吴存荣、吴杰明、吴胜华布依族、邹明、沈春耀、宋国权、张广军、张玉卓、张志芬、张振中、张静华、陈刚、陈一新、陈海波、林少春、杭义红、欧阳小平、罗布顿珠藏族、罗洪江傣族、罗青宇、金东涵、周波、周琦、周乃祥、关庆、赵玉佩、赵爱明女、赵德明瑶族、郝平、胡文荣、胡恒华、段春华、雨光、江志刚、贺东风、贺军科、贾玉梅女、徐中波、徐海荣、徐新荣、高广斌、郭东明、唐一军、唐登杰、黄民强、黄国显、黄立新女、黄小薇女、曹建国、常丁球、崔玉忠、麻振军、梁田庚、寇伟白族、彭金辉彝族、程连元、傅兴国、谢春涛、蓝天丽壮族、蔡建江、裴金佳、谭作军、戴厚良、余少良、马顺清回族、王红、王兆丽、王晶清、王小云女、王恩东、方向、孔昌生、邓小刚解放军、艾尔肯土尼亚兹维吾尔族、石正禄、申长宇、冯正林、吕军、李佳、李玉超、李小波、杨光月纳西族、吴昭辉、何雅玲女、张公、张江汀、张福海、陈旭女、陈四清、范瑞平、易刚、易慧满、易恋红、赵欢、赵一德、钟登华、信长兴、施小林女、钱志民、郭明义、唐华俊、唐良志、黄志贤、葛慧君女、景俊海、程丽华女、傅自应、焦艳龙、雷凡培、盛海雄、蔡松涛、严晓东、潘功胜、马廷礼回族、王海、王希、王艳芳、王艳玲女、毛万春、乌兰女蒙古族、尹红、田国立、乐玉成、刘石泉、孙大伟、殷和俊、陈青女、胡昌生、曹淑敏女、妙建民、魏刚、王炯、王文涛、毛伟明、邓小刚四川、任红斌、李静女、李应红、吴晓光、宋雨水女、妥镇、潘月、丁叶县、王丽霞女蒙古族、宁吉哲、杨金城、舒庆满族、姚增科。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13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丁兴农、马奔、王东海、王立山、王成卫、王兴宁、王希明、 王拥军、王荣军、王斌仪、王长松、王洪金、王燕飞、方北群、方荣堂、邓卫平、邓中华、邓修明、艾俊涛、卢西女、田野、田静、白吕、白少康、冯志礼、朱国贤、朱国彪、任正晓、任建华、刘坤、刘石、刘健、刘慧、刘化龙、刘文军、刘其凡、刘昌林、刘金国、刘学新、刘建超、刘海泉、刘德伟、江金泉、许传志、许罗德、孙斌、孙野刚、孙怀新、孙新阳、苏德良、李书磊、李仰哲、李欣然、满族、李宝善、李建明、李清杰、杨宇栋、杨小超、杨小杜、肖培、吴志明、吴海英女、吴清海、吴道怀、和平中职机关、邹佳怡女、库热西、买和苏提维吾尔族、辛维光、汪丽萍、汪红艳、沈小辉、宋红喜、宋福龙、迟耀云、张军北京、张敏女、张继、张生民、张悟峰、张春生、张硕甫、陆俊华、陈庸满族、陈小江、陈国猛、陈学斌、陈超英、陈福宽、邵峰、林国耀、罗东川、周亮、周小莹女、郑国光、郑振涛、房灵敏、房建梦、赵乐际、赵慧令、侯凯、施克辉、江信志、贺荣女、洛源、耿文清、贾玉林、夏洪民、徐令义、徐佳爱、灵基、郭开朗、陶志国、龚唐华、崔鹏、张建华、梁慧玲女、蒋卓庆、蒋红军、玉红秋女、傅奎、舒国增、曾义新、谢航生、谢新义、蓝佛安、蒲增凡、蔡永忠、李祖、廖国勋、土家祖、廖建宇、滕家才、潘胜洲、穆红玉女、戴军良。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社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在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党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吹响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前进号角。社论强调，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教师胡兆南。 经伟业，新一届中共。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静浩播音，圆圆、靳时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两委人选的推荐、考察、提名、选举过程，充分体现了十九届两委人事准备工作严把政治观和廉洁观，把监。